朝鲜人民的宿敌美帝国主义者在67年前反对年轻的朝鲜就发动了战争，那创伤至今也没有恢复，向全世界控告侵略者千秋难容的罪恶。从祖国解放战争时期60多年来，在朝鲜北半部各地共有80多万个美帝国主义者爆炸物被排除，如今也有杀戮和破坏的残骸接连被发现。这些事实令人重新清楚地认识到，美帝国主义者发动的侵朝战争是一场极为残酷的反人道战争，并向世界彻底揭露美帝国主义者的野蛮本性。